族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、卖力推脚、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， 忙忙忙，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，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。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，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师徒合力卖手艺，修修补补挣名气，奇葩客户有钱使，是费尽心思聚生意。各位看官，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。都说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，咱今儿要说的这事儿啊，就跟一对干手艺活的师徒有关。当然了，如果只讲平常的故事，那未免那有些单调，那么呢，就请您跟随我来瞧一瞧这师徒二人遇见的那些奇葩的客户。 我是强子， 师傅， 强子，别老这么，你这么一叫，我老想起了悟空来，你知道吗？ 大爷这也是我师傅啊， 行， 是不是？ 行，强子，今天怎么样啊？ 您听过一句话吗？ 什么话？ 强将手下不弱兵啊，对不对？ 对。 您这一辈子干什么了？什么都没干。不是， 那你也不怎么样。 不是， 那就是、 什么都没干。就帮人修锅、修灶、修房顶了， 锔锅、锔碗、锔大缸嘛。 除此之外，什么都没干、啊。 哎，修弧顶棚吧。 对对对，这门技术您怎么样？ 我这技术 您不怎么样。 嗯， 那别人就更不怎么样。 您这说话老大喘气，这不行 啊！您这，您方圆十里无出其右啊，对不对？方圆十里，别人都不如您，对不对？ 嗯， 方圆十里就没别人干这个。啊， 那是没人出我其右了， 不是 太次了，我也。 您挤得的他们都没人，都没得干了，他们才。 您挤得的我都快不会说人话了。 不是，我就作为您的徒弟，我能次得了吗？是不是？ 嗯。 今天啊，我接了好几单呢，接好几单都修好了。有一家那个他们家就是有点漏雨，我就那个给同业把那个扇布给扇了扇，然后上面它有两块瓦松了，我换两块新的。没什么事儿，然后有一家那灶台，那个火呀不太旺了，我一看呀、啊，这通通就没事了啊。还一家锅漏了，那没辙了，那我因为他那锅整个就是一锅圈了，这个底下全 没了。你等会儿，你是给人修房去，你还是拆房去了？ 他这锅本来也不行了，漏的太多了。我说这没办法了，您换一个，买一个新的吧。他倒挺听话的，这几单都弄完了，您看这钱，你看看。 可以，今儿还真挣了不少。 这家是一两二，这家是哎，这家瞧瞧，这家八百钱。哎，你看这家， 这我要买锅那家，买锅那家325呢，因为我说我替他买这锅去，然后从中我又吃了一点回扣。您看这钱不少，是不是？ 嗯， 我这是不是在钱家省下不少兵？ 还真是。 那可不，您得给我犒劳犒劳吧。您在家，咱们老规矩，三七开，您拿七，我拿三，活是我干的，钱是您挣的，可您得犒劳犒劳我，对不对？ 我给您弄点好吃的， 是不是？ 我给您来个奇多，来个乖乖。 好，我就很乖嘛，对不对？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 有人，这叫这豪丧来了，是怎么着？ 有人就开下门呐！ 有人 就开下门、啊，来了，你看嘛？呀， 嗨， 您二位是谁？您二位师傅，这俩是谁啊？ 你师傅。 师傅。 你是不是认识我呢？ 他不是他谁啊？ 这个不认识啊。来，过来，找招呼。 谁啊？ 这是咱后街的老李叔跟李大婶儿。 嗨、啊， 李大叔好，李大婶好。 嗯，你好啊。 这孩子，这我徒弟强子。 啊，强 子。强子，嗯，强子好。 这个名儿起的好啊。 对，名儿听着就比弱子强。 我也觉得这个傻比傻子也强， 比傻子也好，嗯，是吧？强子好，嗯， 强子好， 嗯， 这谁给你起的名儿啊？ 这字儿，我原来我不要这名儿，我打小跟师傅学艺，那是没名儿、啊，我师傅给我起的，叫强子。 哟，你师傅真有水平， 叫强子就有水平了。 对呀， 不错，哎，叫强子叫什么不吃饭呢？是不是？ 是啊， 我们家到这儿有事儿。老王 来了都不说句话是啥意思呀？不欢迎我们呀？ 欢迎 好，我们家呀现在就找你来了嘛。 对呀， 我们俩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是我们俩是那个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是不是？ 嗯， 我们家呀窗户透风，屋顶透光。 什么？你们家房顶让人挑了？ 房顶没人挑，有点漏光。你过去修修去，明儿啊，修一趟去，行不行？明儿去一趟。 对呀、啊，去一趟吧。我们家的事儿您能不去吗？ 这个是什么时候去？ 明儿可去？ 明天我得去带着强子上坟去啊。 上坟重要还是给我们家修正好？ 是不给谁上坟？ 别说话，明天这个你师娘说没好多年了吗？咱上坟。他是那什么，你妈不是死了吗？ 喂，我妈好 好。不是，那你爷爷不是没了吗？ 不是， 你们家怎么谁都有了？ 是不是啊？你干嘛给我们家灭门啊？ 不是灭门，咱不能。 怎么了？ 咱不 去完了吗？ 哎呀，咱不能上他们家去，他们家是十里八乡最难缠的。 你跟李大婶有事儿？ 谁跟李大婶有事儿啊？ 怎么不让去呢？ 他是这他们家呀，是方圆20里这最难缠的一户人家了啊，看什么都有意见。看谁都不认真，不是看谁都不顺眼的那种，知道吗？去完之后他得，好家伙，他得折腾死咱爷俩，知道吗？ 嗨，哎呦，您这人真是的，咱是技术活，咱又不是靠溜须拍马挣钱，咱给他干好了，他有什么能挑得出眼来的？让话又说回来了，要是让人家能挑出眼来，说明咱技术还是不过关。说对不对？您得对您自己有信心，对您这徒弟有信心呢，是不是？ 有信心是吧？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，别老拿老眼光。俩师徒俩人跟这小嘀咕什么呢？ 哎， 这不亮着合适吗？ 赶紧的，我们家都漏透光透风了，这大冷天的。 哎呀， 就是的，哪有你们这样的乡里乡亲的？就你一家干这个，其他都不干了，都让你挤得黄了。 可不嘛？是啊， 得，行了， 那走吧。 李，那个二位，这么着，那个我确实是明天有事，那个强子。 哎，师傅， 你明天去给李大爷修去啊。那行， 哎， 你不去让你徒弟去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们呢？ 我们又不是给不起钱。 是啊，一分钱不少的，凭什么就让徒弟去，师傅不去啊？ 让一小徒弟糊弄我们，弄不好，你说都该给我们房拆了，怎么？哎， 是啊， 您怎么这么说话？李大叔，李大婶，我也跟我师傅学好多年了，你看我从打小时候我就跟他学，小时候我不记事儿的时候，他收养了我，后来我 你看四五岁我就跟他学，现在我都十六七了，四五岁我就学。 来来来回回的就这句话。 你算现在多少年了吧？你是 二十多年了，你倒是学挺时间挺长的。 什么二十多年了呀？四五岁学，十六七了， 那就是 8年了。 八十多年了，哎，那也行。 对对对， 嗯， 都跟他学了80多年了。 行了，就让我徒弟去吧，啊。 行行，那你得保证一定让我们俩满意。 您放心，保证让你满意。 啊，那明儿 老婆子，那肯定先试试这小徒弟。 行，那明儿个在我们家见吧。 行，明儿我们在家等着你啊。 哟呵，您瞧瞧，这信心十足的徒弟啊，与他忧心忡忡的师傅之间的强烈对比，不就是咱们常说的那句“初生牛犊不畏虎”吗？那么，他真的能够如此顺利地干完这单活吗？ 我说强吧，你一会儿去老李那儿 啊， 你可得是注意了，千万千万把这二位给伺候好了，要万一伺候不好，他们可要事儿起来，你可担待不了。别说你担待不了，就是为师我也跟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。 不是，就修个窗户补个房子，有什么级别不级别，对手不对手的，你我满意了不就完了吗？事实说话，对不对啊？这不就您在家等着，有半个时辰我就回来了。 哎呦，他是这意思，他这千万就留点神啊。 哎，放心吧， 千万别。 哎，走了。 刘山， 哎，李德顺， 哎呦，小伙子 来了 ，来家来啊，来那赶紧， 你从哪开始啊？ 一来你就，哎呦，一来就着急着干活，这小孩还不错。来，先开始修那个屋顶啊，就这顶上爬上去，好好把那屋顶修一下，这透亮，晚上都没法好好睡觉。 行，好嘞，我这就上去啊， 慢点啊，哎呦，还爬挺高，这孩子，哎呦，还挺厉害。 嘿，哎，干嘛属猴的？爬我们家房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没事跑房顶上干嘛去？这窗户这漏了没看见呢？先补窗户啊，呼呼往里灌风。现在这太阳正好，这房顶漏着，采点光补充热量。我屋里还暖和，你这会儿给呼上干嘛呀？你等一会儿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你再呼上啊，不就完了吗？先补这窗户，太阳起来了，风大着呢，你看这窗户纸啪啦啪啦啪啦的，怎么没眼力劲儿，不会干活呢？年纪轻轻，那个，你老婆让先弄房顶的，哎，我们家谁说了算？先弄窗户。哎，行，先弄窗户，那我下来了啊，下来。 哎，我这出门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让你先修屋顶吗？怎么开始修窗户了？ 那个， 哎，你刚怎么是？我刚刚跟你说好好的，你不都爬上去吗？怎么下来？现在又下来了？ 没有，你们家那个当家的说了。 什么叫当家的呀？谁当家呀？我们家谁当家？你怎么回事？你看不出我们家谁当家呀？ 我不知道你家谁当家，反正你男人说了。 什么？我男人说了，在这个时候一切都是我当家，我说了算。我让你修房顶，你就修房顶。你修什么窗户呀？刚才都爬上去了，你现在又爬下来。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费劲呢？你 不是我。行，那你们说到底那怎么着？ 哎，什么 A 呀？你不好好说话呀？ 我是想好不说话，你嚷嚷什么呀？ 我嚷嚷什么呢？我跟强子说的先修屋顶，你怎么又把他给薅下来了呀？ 小伙子刚才说我是你当家的，怎么了？这话 你在这种 问题啊？ 这当然有问题了。什么叫你是当家的，我就不是当家的啦？这家里不是一直我说了算啊？这家里锅碗瓢盆不是都我在弄啊？ 男主外女主内，现在有外人在。 什么？那是不是在家里啊？在家里当然我当家了，怎么回事啊？ 听我的，爬上去！你敢爬上去？ 你敢下来？你给我修房顶！ 哎呀，累死我了。你们俩能不能统一一下意见？我这上来下去折腾80多趟了，不是大冷天的出一身汗，怎么回事？ 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 你这样，我不伺候了。 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 哎， 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是给我们干活呢，还是你是爷我们伺候你呢？ 就是的，有你这么干活的吗？什么态度？ 是啊， 我们两口子怎么吵架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 对啊，你该干嘛干嘛，该修啥修啥呀？ 不是俩活都干完了不完了吗？ 可不吗？ 就是的，这啊，这玩意儿怎么着，可不伺候了？ 你还赶走？ 就是的。无偿的，你给我们家修好了。 没错，耽误我们那么长时间啊！这他天儿的，这一个小时，哎，这得好几个时辰都过去了。 就是，你看天子，刚才太阳那么好的时候，我让你先弄窗户，等太阳不好了再修房顶的。现在太阳已经不好了，窗户也没弄呢，房顶也没修，这屋里冷着冷着的，我们晚上怎么办呢？ 是啊，你看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幸福， 啊、 还让我们俩吵架。 要再这样，要再这样啊！我让你们这对师傅徒弟，这方圆二十里你找不着生意，知道吗？ 没错，对你们这种人啊，服务这么不到家的，我们还给你钱，给你什么钱？对你这种人就得这样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你们两口子成心是不是？你们两口子成心是不是？哎，我今儿还就不休了，我今儿就不休，看方圆二十里谁要再接你们的生意，谁要是哎再接你们姓李这两口子的生意。我把名字倒过来写，再见也不伺候了。 嘿，真走了。 哎， 都怪你。 怎么怪我呀？ 哎，你一点都不硬气，你要硬气点他至于的吗？他不还害怕了吗？ 那你要不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呢，人一看两口子都不团结，怎么一致对外呀？ 什么一致对外呀？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把他留下来？你想方设法，你动用武力，你应该把他留下来呀。 你说你一个当女的，平时干活都是我干，到动嘴的时候你还盯不上劲，干什么呢？这是，要不是你，人家能那么放肆吗？ 这日子没法过了。 就是的。 哎呀，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啊，不过现在咱也算是见识到厉害了，以后啊那就能规避则规避呗。可问题是人家要是找上门来了，您又往哪儿去躲呢？ 师傅。 哎，强子。 师傅。 活着回来了。 气死我了。 哎，结账了没有啊？ 结什么账 啊？ 结什么账？ 怎么了？那 气死我了， 老李家又刁难你了。 可不嘛，昨天去了，然后吵架，让我先修房顶，那让我先修窗户、 啊、 一会儿让我上去，一会儿让我下来，一会儿让我下来，一会儿让我上去，一个时辰折腾我80多趟，累得我浑身是汗的。然后呢，俩人意见本来没统一，结果还赖我说我耽误给他们修房子，最后让我无偿的给他们修好了，要不然说方圆二十里咱都接不着生意。我当时我就说了，我说这方圆二十里谁敢接他们的生意，我强的俩字我倒着写。 完了，这下可完喽。 师傅您怎么了？师傅您要完啊？ 我完干嘛呀？ 谁呀、 啊、他们不是说了吗，方圆二十里接不着生意了，咱俩就真没生意了。 我胡说八道吗？就那俩人还能让咱都没生意啊？他们俩就算是能宣传能嚷嚷，那群众的眼光那是雪亮的呀，咱是有口碑的呀，对不对啊？ 哎呦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可不知道啊，这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那两口子缓过劲儿来，肯定是没完没了，说不定今儿还得找茬来，知道吗？ 不能，这俩人一天到晚没正事儿了，找茬，我不给他干，他也没给我钱，那有什么可找茬的呀？ 哎，我，你这不就来了吗？这不就？ 哎，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 那个 有人吗？ 哎，我说那个， 有人吗？ 你看看来了吧， 来了呗，来了怎么了？或者我闯的，大丈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盯着，你们俩老帮子怎么着？你呀，不是没给修好屋顶跟窗户吗？ 没修好屋顶和窗户吗？ 我呀，跟你李大婶儿啊， 我呀，跟你李大李大哥呀， 我们俩呀、啊、就吵架来着， 翻来覆去的吵， 吵翻来覆去的， 是的。 后来呀，天就冷了， 特别冷。 然后我们俩呀，这话呀都说不利索了。 对，好了。 结果越到半夜越冷 。 这时候啊，就他主动提出， 不知道是谁，什么是我，有可能是你 提出要抱团取暖， 是你提出的。 反正我记得是个女的说的， 我记得是个男的说的。 我就觉得吧，反正要抱团取暖， 对，那就得抱着呀。 然后我们俩就觉得，哎， 从身到心呐、 啊，都觉得 暖和 了，暖洋洋的。 你别说，哎呀，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又找到了当年 初恋的感觉。 不是咋的你？ 所以、啊， 过来谢谢强子啊！ 谢谢强子师傅，要不是你就没有我们的春天。 那个，你李大叔，李大婶儿啊， 啊， 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。 啥呀？ 你们俩这和好跟翻脸怎么都这么奇葩？当时摸不着脉呢，怎么？我们俩呀，这么着已经是这床头打架， 床尾和， 对 呀，哪有隔夜仇啊，夫妻？ 真让人琢磨不透，哪有这样两口子？师傅，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？ 这，咱们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啊？ 没他们 不找事儿，那不就是最好的事儿了吗？ 哦， 你这不这种扯这货闯这货，基本上就算平息了吗？ 对， 那个这二位啊，这今天啊，我一定让强子去啊，把你们这窗户跟屋顶给修好了。 哎，师傅，我 哎别， 我觉得 不修更好。 对，不修啊，我们老能找着这个初恋的感觉。 不过呀，如果这天再降温呐， 就得修了， 而且一定要修好啊！ 真修的比上次还好，师傅 啊， 还是没跑了， 让你别招他们嘛。 哎，怪不得咱老祖宗说了，这最难揣摩的就是人心。别说只是生意往来了，就算是日常相处的两口子，那不也是一言不合说翻脸就翻脸吗？不过呀，咱也别被今天这个案例里头这二位给吓着了，毕竟啊，像他们这样奇葩也是少数。不信呢，您就看看周围，可不都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吗？这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临了才把现实堵，吃完一堑长一智，是未来长远不怕输。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，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。2018年开年，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的新篇章，新编警示通言，包袱更多，笑料更足。相声演员叶鹏、李银飞，广播剧演员小曾、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2018广播剧场更有系列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《悬疑经典》《大唐狄公案》《京味广播剧运河故事》等一系列的精彩剧集，期待您的收听。2018广播剧场，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 家很理性，位置朝向，面积挑高，家更感性，风格布局色彩装饰，两种角度，两个声音，两点开始，一档关于家的节目，北京文艺广播，住在876，舒适有温度。 对不起，我要向你道歉。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；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，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，汁香浓郁，甜糯软滑；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，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。我真的错了。可是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依然知错不改，而且要变本加厉。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，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。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， 就是包了600年的姜了呗。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。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，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。 走进现场，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。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。 敞开心扉，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。 这个千里江南都真是一惑力太大了。